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每天都在。 开场曲来自叮当的这首歌《下一道彩虹》啊，也是当年的这个刷新3+7的这种所谓的都市人的这种时尚系列剧啊，当时包含了10个独立的单元故事，然后呢有各种这个20多位这个演员明星啊倾情演绎而成的，然后呢其实也围绕的是所谓的比如说改变呢、色彩啊、刷新生活啊等等这些关键词展开的，有点像是这种传递乐观向上的人生正能量，将一个个这种或者温馨啊，或者是诙谐，或者是 偶尔离奇的都市故事来展现给各位观众。其实有点像今年的什么呢，我在他乡挺好的啊，有点像这部剧的感觉，但当时可能是一些独立的故事联合而成的。而且在这样的一个抒情摇滚的曲风当中，你会发现叮当的那种声音里面的金属感其实凸显得刚刚好啊。所以这首歌作为一个影视剧的 OST 来说，不管是单曲还是作为一个情节当中的铺垫和渲染都非常适合。 OK， 我们继续来听，在活力派的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期待你来发现。 这些。我现在有一点痛，该怎么解决你寂寞？你说了两三分钟，我愿意花两三年去做。既然你盯很久，要不要等等我？ 反复耍酷耍温柔，肩膀什么都扛得动，我嘴唇轻轻动一动，就知道我在想什么。Just show me one real man， 是想去哪？ 心头喝一杯雨碧，轻描淡写来给安慰，搞不清立场和定位，什么称号，谁又是谁，应该高贵还是卑微。我努力爱的认真，遇见你该是规则，不是什么好人，你要紧箍咒护身，也不想输给的人。如果是有机可乘，要何必背尽所困，拜托别让我得逞。最可贵一往情深，哪怕结局很残忍。心头喝一杯雨碧，轻描淡写来给安慰，搞不清立场和定位，什么称号，谁又是谁，应该高贵还是卑微。我努力爱的认真，是规则，也不是什么好人，你要紧箍守护神，也不想输给责任。如果是有机可乘，又何必背尽所困，拜托别让我得逞。最可贵一往情深，哪怕结局很残忍。拜托别让我得逞，最可贵一往情深，哪怕结局很残忍。 sign doors that she don't ride. She got that ass for a pussy and she don't fly. Don't lie. She gon' make you pay to see her working. She only twerking for a Birkin. I gotta see her shorty with it. She must be the money. You know I never wanna hurt you. Don't even know we're fine. 这首歌曲来自当年啊美国偶像第六季的冠军 Johnny Sparks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叫做 Battlefield， 也是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你要知道，作为他的个人的第二张原创专辑啊，在这里面呢有好多好多无数的大牌歌手合作过的监制啊，同时也是 One Republic 的主音啊 Ryan Tanner 整个负责的专辑制作。而且整张专辑呢很燃的点是在于，它讲述的是一个由情人啊变成敌人的故事。所以不管是歌曲本身还是 Johnny Sparks的那种演绎，都可以用完美来形容。而且你要知道，在整个专辑的情感的阐述当中，这位歌手啊演唱的主角当年只有19岁，所以呢当时啊不管是好多其中的一些歌曲还是他的这种独特的嗓音，都一下子让这张专辑火爆全球了。 OK， 我们继续来听，在活力派的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期待你来 pick。 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全妮，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朵朵白云蓝天上，白鸽展翅在翱翔。 这首跳动的北京，春妮听到的感受是这样的。 这首歌曲给你一种是宽厚、温暖、温和，我觉得这也是北京的一种独有的厚重的气质。 北京，祖国的心脏，你的跳动牵动我的心房。 大家好，我是歌曲跳动的北京的词作者饶骏。在这首歌里边呢，我用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句子，叫北京祖国的心脏，祖国的心脏它的跳动牵动着我们的心房，这个句子呢也是自然就跳出来了。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北京就像一个生机勃勃的跳动着的心脏一样。 北京祖国的心脏，你的跳动 歌唱北京。我觉得作为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来说呢，天安门在我脑海里就是一个首选啊，所有的歌词的开头就是在描绘天安门在我脑海里的一幅美丽的景象。比如说朵朵的白云在蓝天上，白玉栏杆的金水桥，玉带河的清波在荡漾，它就非常有生机。 秋送爽，万里河山披锦绣。9月29日至10月7日，大师名团奏响华彩乐章，民乐交响再现峥嵘岁月。田沁鑫指导两部作品同期呈现，歌剧《长征》礼赞伟大历史，话剧直播开国大典聚焦难忘时刻，喜剧佳作点亮假日，陈佩斯指导阳台欢乐归来，好戏连台，艺术之旅喜迎华诞。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7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这是最后一次公听广播。 This is the last boarding call。 这是最后一次的激光。我们在寻找最好一名旅客，他可能因为分离而难过，有没有勇气转身不回来？ 他明天就要离开，他的航班要去国外，他只是不愿表白，他只能和爱说拜拜。 这是最后一次的激光波，我们在寻找最后一名旅客，他可能因为分离而难过，有没有勇气转身不回来？ 他明天就要离开，他的航班要去国外，他只是不愿表白，他只能和爱说拜拜。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当中，在本周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在微博上面的一些这个很小的小运动 tips 啊，跟各位分享分享运动的一些好处啊，包括对于大部分的爱好者来说都有哪些选择。比如说今天跟各位简单分享的就是运动方式的推荐啊，比如说快走、慢跑、骑自行车、游泳啊，包括跳绳、爬山以及各种球类运动啊，像这种偏重趣味性和可实施性的呢，都是推荐大家的。你像有一些公司或者单位的楼下是会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大众的健身场所，会有这种所谓的比如说打打了羽毛球啊、篮球啊，简单的一些这种可能竞技性的，会能更加调动你对运动方面的一些积极性。当然提示各位，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注意避免受伤啊，做好保护是最重要的，练前练后一定要做好拉伸和放松。

指甲，温柔的触碰，不完整的心房。Hot hot baby, we can set it off tonight。双人舞，黑暗里无法自拔。You're more to say la la la la la la, and baby girl, I say OK OK。想贴贴近我，用体温做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那就是 la la la la la la, and baby girl, I say OK。触感爱不只是童话，这时间坠入双人舞不离，彼此慢慢欣赏。爱有点无聊吧，规律的像打卡，有些爱多点尝试才有变化。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碰撞的电流就像烟火绽放。我刷一点疯狂，拨乱你的头发，我换一个场景，沙发或者厨房。 Hot hot baby, we can set it off tonight。 双人舞，黑暗里无法自拔。 You wanna say la la la la la la, hey yeah yeah, OK OK。 想贴贴近我，用体温做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欣赏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OK OK la la la la la, 让你做回答 la la la la, 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那就是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OK OK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双人舞不离彼此慢慢欣赏 la la la la la la。 把整夜欢畅回忆。